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在海毛斗罗幻化出那奇异的武魂真身时，唐三就睁开了双眼。他虽然在修炼之中，但精神力的扫描却遍及整片海中海。戴沐白与海毛斗罗战斗中发生的特殊情况，他自然感受得到。辅助战斗是不可能的，但出言提醒却不算犯规。发觉不对，唐三立刻急声高呼。戴沐白庞大的白虎之躯毫不犹豫飞速后退，几乎就在他后退的瞬间，那柄插入地面的金色长矛骤然弹起，无数金光宛如雨丝一般爆炸开来，就像太阳爆裂一般散出无数金色的光影，每一条金丝都令空气中发出一串气爆之声，整个海之锚圣主台几乎在刹那之间就已在金光弥漫中胀满。隐约中能够看到又是一圈黑色光环扩散开来，戴沐白庞大的身体飞速后退到宁荣荣面前，他已经不能再退，他身后就是宁荣荣，一旦入水他们只会更加危险。巨大的虎头大口张开，一股澎湃的白光喷吐而出，并不发散，而是在戴沐白面前凝聚成一面白色的光盾，抵挡着那金色长矛爆发的余威。魂技用了这么多年，怎么可能没点变化？眼前这光盾正是在白虎真身的情况下对白虎烈光波的妙用，金光刺到白色光盾之上，顿时如同雨落平湖般荡起无数细小的涟漪，白虎烈光波不停地喷吐，在他背后的宁荣荣更是全力增幅，这才勉强帮他抵挡住了那爆裂开的金色光芒。岸边唐三的眼神已经变得凝重起来， 好强大的气魂真身，刚才那一击是海毛斗罗的第八魂技，他的第七魂技令自身如水般融入长矛之中，而第八魂技却似乎能够通过长矛暂时屏蔽敌人的攻击，甚至吸收敌人的部分攻击能量瞬间反弹，如果不是沐白退得快，就会被那炸开的长矛正面轰中，那恐怕这个时候就已经分出胜负了。 身为大师的弟子，唐三从未从大师那儿了解到气魂师能在运用武魂真身时将自己的身体融入气武魂中的情况。在魂师界，气魂圣以上级别的气魂师本就比兽魂圣以上级别的兽魂师要少得多。 眼前这种情况难道是海魂师所特有的？ 唐三不敢肯定，但他可以确定的一点是，身与气结合之后，这位海毛斗罗的实力绝对比普通气魂真身要更加强悍。没有了本体，戴沐白就失去了攻击点，只能以对手的黄金长矛作为攻击对象。但从刚才的情况来看，黄金长矛不但防御力惊人，而且在这种气魂真身的状态下也是威力无穷。飞溅起的涟漪很快消失，戴沐白在闪开了黄金长矛的正面攻击之后，以及宁荣荣的辅助之下，凭借着白虎烈光波还是挡住了那细如雨丝般的金光。黄金长矛此时已经弹入半空之中，从海之矛圣柱侧面掠过，似乎失去了控制一般落向海中海。由于情况不明，戴沐白没有立刻追击，宁荣荣抛出一根恢复大香肠扔入他的白虎大嘴之内，自己也吃下一根，两人同时调整着自己的魂力状态。就在这时，黄金长矛已经落在了海面上，准确的说应该是抽击在海面上。爆鸣声中，一层晶莹的水幕被黄金长矛带起，长矛横抽，千百水珠化为点点光芒，夹杂着刺耳的破空声直奔戴沐白和宁荣荣袭击而至。与此同时，那黄金长矛在空中翻转一周，矛锋向下朝着海中海内钻去。 阻止他，不要让他入水。 在观察中，唐三已经发现了几分端倪，逼音呈现，将声音传入戴沐白耳中。听到唐三的提醒，戴沐白立刻就明白过来，那海毛斗罗身与毛融合发出的先前的那一击，自身消耗也必然极大，而作为一名海斗罗，无疑在大海之中他才能够发挥出最强的实力，这抽击而来的水珠更多的是为了阻挡自己。他来不及想为什么海毛斗罗不直接钻入水中，而是先发动阻挡攻击，巨大的身体已经飞扑而出， 没有闪避那水柱的攻击，两只虎掌同时收在眼前，遮挡住自己的眼睛。庞大的身体强行前扑，直奔那柄黄金长矛扑去。事实再次证明了唐三的判断，眼看着长矛矛锋即将没入海面时，长矛骤然停顿了下来，矛锋急颤，化为无数矛影，搅动着下方的海水，瞬间渲染成金色，如同长鲸吸水一般，吸扯着海水腾空而起，融入长矛之中。而那金色长矛就在这过程中快速膨胀着。 这是内蕴领域，它在通过吞噬海水，吸收海水中的能量为自身所用。赶快攻击，别给他机会。 唐三的提示再次响起，而戴沐白却已经闯入了水幕之中。原本他只需要恢复本体，所需要承受的攻击就会减少许多，但那样的话，细密的水珠很可能会掠过他的身体攻击到宁荣荣，所以戴沐白宁可多承受一些。在这种时候，戴沐白身为强攻系战魂师的特点就展现了出来，在白虎护身罩、白虎金刚变、白虎魔神变和白虎真身四重增幅之下，他的防御力已经达到了极其恐怖的程度。再加上宁荣荣那 80% 的防御增幅，使得戴沐白那庞大的身体就像要塞一般坚实。水珠冲击在身上，顿时一阵剧痛传来，他一口白虎烈光波狂喷而出，化为一道白色光柱，撞击向黄金长矛的侧面。海毛斗罗没想到戴沐白竟然如此彪悍，面对自己的攻击并没有按照正常情况那样稳在地面上以技能进行防御，而是硬顶着自己的攻击冲了上来。长矛被白虎烈光波轰中，吸水之势顿时被打断，增大了几分的长矛在空中斜飞而出，翻滚着落向远处。戴沐白冷哼一声，全身金光大放，一层毛发散落而下，那是之前他被水珠轰中时受到的伤害，不过也仅止于皮毛而已。 后退，在圣柱台上防守反击，只要长矛不吸水，你就不急着攻击。 横起的黄金长矛此时正与海面平行，矛锋直指戴沐白。就在他以为戴沐白会追上了攻击，准备将他吸引到海面上再全力攻击的时候，他却惊讶地发现戴沐白并没有扑出来。庞大的身体虽然已经到了水面上，但他两只前爪在水面上一拍，那庞大的身体居然倒翻而回，稳稳地落在了海之矛圣柱台上。与此同时，虚幻的彩雾弥漫而起，将海马圣柱台完全笼罩在内。海毛斗罗的视线中顿时失去了戴沐白和宁荣荣的身影，他遇到眼前的情况不禁一阵郁闷。 这挑战者就像是看透了我的一切想法，根本不上当，不但阻止我蓄力，而且守得极稳，没有露出丝毫破绽。考核中我不能借助海之矛圣柱的能力，圣柱台还被对方给占了，真是郁闷。 他又哪里知道，戴沐白虽然不可能看透他的心，但是冷眼旁观的唐三却相当于是戴沐白的大脑。此时海毛斗罗面对的可以说是唐三的大脑加上戴沐白与宁荣荣联合的实力。金色长矛远飞，再次做出吸水状，海之矛圣柱台上立刻就是一道白光毫不犹豫地喷射而来。以戴沐白的魂力加上武魂真身状态以及宁荣荣的辅助，就算上百米的距离也不算什么，只需要尽可能地将白虎烈光波压缩的攻击面积小一些，攻击距离自然也就会随之增加。虽然威力不足以伤害到羽毛合体的海毛斗罗，但影响他这吸水的能力却毫无问题。氤氲的迷雾在圣柱台上飘荡，看上去胜利的天平已经开始朝着戴沐白与宁荣荣一方倾斜。两人毕竟是脚踏实地地站在台上，虽然唐三也不知道海毛斗罗这种形式的武魂真身对自身魂力消耗如何，但既然是武魂真身状态，消耗就不会低，至少不会比戴沐白和宁荣荣低。等级越高的魂师，武魂真身的威力也就越大，相应的消耗的魂力也就会越多。在这种情况下，悬浮于海中海上的海毛斗罗在自身魂力恢复上就趋于劣势，脚踏实地的戴沐白和宁荣荣在恢复上就要好得多。而且在宁荣荣那幻之空间的笼罩下，就算此时他们二人解除武魂真身的状态，海毛斗罗也无法发觉。幻之空间不但能够在笼罩敌人的时候迷惑敌人，同时也能够起到隔绝外界精神力的作用，这是大多数领域都拥有的能力。 以迷幻效果为主的幻之空间在这方面更是格外强悍。海毛斗罗显然发现了这一点，黄金长矛不再凭空对峙，光芒一闪，直接扎入了海中海之内。唐三心中一凛，精神力开启强度再次增加，紧紧地锁定着黄金长矛在海中的动向。 海毛斗罗绝不会做无谓的事，潜入海中，他要么是通过大海的掩护恢复本体来回复魂力，要么就是有什么与大海结合的攻击手段要施展。虽然无法像在海面上那样吸收海水，但海斗罗与大海结合，实力无疑会获得极大的增幅。小心，解除真身，沿圣主台右侧边缘潜入海水。 唐三急促的声音骤然在戴沐白和宁荣荣耳中响起。幻之空间虽然能够隔绝精神力，但对唐三却起不到阻挡效果。宁荣荣的幻之空间并非天赋领域，而是魂骨激发的领域，自然难不住唐三。就在唐三声音传到的同时，突然间海中海左侧大片的海水突然化为金色，紧接着黄金长矛带着一股直径五米的巨大水柱冲天而起，水柱完全被渲染成了金色，带动水柱的黄金长矛更是绽放出太阳般的光彩，上面浮现出一个黑色魂环。通过精神力的扫描，唐三清楚地发现这个魂环乃是海毛斗罗的第九魂环。 快快， 金色水柱在空中爆裂，化为大片的金色光雨从天而降。那金色光雨看上去飘飘荡荡，速度也并不快，似乎没什么攻击力，但是它却覆盖了海之锚圣柱台的每一个角落。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